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23集。该死的狼月教，这次又中了他们的埋伏，这儿机关重重，我们要如何前进呢？秦师兄，秦科一时也没了主意，这狼月水路宛如迷宫一般，尚不敢带大家贸贸然前进，倘若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走，恐又暗遭陷阱，只好重新掏出怀内的地图另寻路线。看着众人死伤惨重，内心不由伤痛起来，却又想到倘若不尽早杀进狼月教，里面的人一定孤军难敌，必死无疑，这下不由更是心乱如麻起来。秦师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灵童问。此刻有几个浮云宫的弟子忍着身上的伤痛碎骂起来，刀管你们无双功，要不是你们给他假地图，我们会走埋伏吗？秦师兄，我看叶金黄一定是出卖了我们，不然狼玉教的人怎么会知道？你们说什么？左护法才不是那样的人。这边无双宫的也开始为叶金黄辩护起来，通关飞灵童见大家吵了起来，一时也没了主意，再不喊停只怕又要动起干戈，却见秦科将手中的剑往地上一插，然后大声对大家说，狼月教就等着你们自相残杀，连自己的兄弟都信不过，还有谁可信的呢？我相信叶金红不会出卖我们。洞内秦科声音高亢嘹亮，震得所有人不敢再说话。童冠飞也点点头，起身站到秦科身边说，我相信秦师兄。我们也信秦师兄，浮云宫的弟子都点头回答。灵童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秦科，然后说，秦师兄，现在请你带领我们杀出去吧，无双宫上下都听命于你。好，那么我们齐心协力共进退。秦科说完便带着剩余人马再度杀入狼月教，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的，金红师父师弟们都在等着自己，他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话说元芳独姬二人顺着水路一路行来，却见许多死士漂浮在水面上，仔细一看，居然都是派去攻打狼月教的两宫弟子。这是怎么回事？ 元芳大惊，看着从水洞内飘过来的死尸，问毒姬。只见毒姬神色大惊，然后对他说：我看你们的人一定是中了狼月家的埋伏，他们一定是走错了水路，狼月得天独厚，占了地形优势，所以你们才会这么长时间没有攻下。可是师兄他们明明有水路的地图，怎么还会出事？我想他们一定是得到了假的地图，在狼月教等级一般的狼月教徒同样会误闯水路陷阱，就连在这里三四年的教徒也未必会知道正确的方向进出。那怎么办？毒姬，你快想想办法，帮我去救师父师兄他们。毒姬点点头，然后说：看这些尸体的伤口，有些身上中了暗箭，他们有可能进入了暗箭阵，倘若误产了毒囊阵就糟了，在他们进入毒囊阵之前，我们必须赶过去。元芳点点头，二人顺着暗箭阵方向赶去，果然一路上都是被人砍断的断剑残骸漂浮在水面上。元芳捡起一截漂浮在水面上的断剑残骸，对毒姬说：这一定是秦师兄砍的，这是他的剑法，看来他们还活着，我们快走。毒姬说完，二人又加快了划船的速度。此刻狼月教内正一片大乱，台下夜灵狼带领杂耍班人准备突围，台上只见一条白影一条黑影，慕容雪叶金红两个正在打斗中，他单刀直逼慕容雪，却也一时之间伤不了他。慕容雪身形犹如一只敏捷的狼，左右窜躲，却也不伤他，二人一时间难分胜负。慕容雪，你早已知道我是无双宫的左护法，你利用了我。叶金红向前靠近一步，刀已经快速刺了过去。慕容雪伸出那只铁爪来，紧紧勾住他刺来的刀尖，然后冷冷一笑说：哼，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你想靠近我利用我，那我就成全你好了。 baby，你难道不知道北冥秋红是让你们来送死的吗？为何还要为他拼命？公主他们一定会杀入狼月教的，你别得意太早了。慕容雪摇摇头：我们杀人有罪，你们杀了狼月的人就是对的吗？自古正邪不两立，慕容雪，今日我就算拼尽全力也要与你同归于尽。金红，跟我在一起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没有沙漏，只是属于我们的家园。你别再说谎骗人了，我不会相信你的。慕容雪苦苦一笑，然后说：你从未相信过我，你也不曾信过别人。不错，这样的江湖世界是信不得的，还有谁会是信得的呢？慕容雪无奈地摇摇头，他本不想骗他，无奈他们之间一开始就只能注定是一场骗局。金红，别跟他废话了，一刀杀了他。台下夜灵狼和杂耍班的人又被狼月大队人马给包围了起来。慕容雪突然放开手中握住的刀尖，然后看着他说：你可以听他的话一刀杀了我，只要你不顾他们的性命。叶金红定眼看着慕容雪，这个让他从未猜透的男人此刻脸上泛起一丝狡诈的笑容。他果然狡诈，居然利用他设下了埋伏。他紧紧地咬着牙，满心是恨。你说喜欢我也是假的？他咬着牙关瞪眼问他：你在乎真假吗？慕容雪突然靠近他问，他摇摇头，然后扔掉手中的刀说：你 放了他们，我跟你走。凭什么？慕容雪摇头问。凭你说喜欢我。哦，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就放了他们，我愿意做你的俘虏。叶金红突然说出这句话，倒是让慕容雪大吃一惊。慕容雪不屑一顾地看了看台下被包围的人，然后冷冷地对他说，好，我便放了他们，他们对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慕容雪肯放人，还是出乎了叶金红的意料。不过如果此刻硬拼，就算能杀得了慕容雪，也要牺牲太多人，而且他需要琳琅尽快回去通知攻进来的人地图是陷阱，他需要为两宫进攻狼月再换取一些时间，他们需要时间，此刻他们需要时间。叶琳琅本来拉住叶金红的手，执意不肯独自离去，杂耍班主在一旁生拉硬扯的才将他拉走。在拉扯中，叶琳琅趁机悄悄把手腕上的摇铃滑到叶金红的手里，然后暗暗地看了他一眼，姐妹俩心意相通，马上便彼此意会了。慕容雪看着被拖走的叶琳琅，拍手笑笑，哈哈，真是姐妹情深呐、啊！没想到你会为了你的姐妹而牺牲自己，你真的不怕死吗？叶金红冷冷地看着他，你知道什么是姐妹情深吗？你是个没有感情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慕容雪脸色一变，命人将他带下去。他的这句话着实是刺痛了自己，这个笨女人对她的公主和姐妹就真的这么死心塌地吗？这种人类的感情她是不懂的，也无从得知，只是她知道为别人付出越多的人越不会有好下场，她可不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沦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也就是在此刻，慕容雪已经不知不觉地沦陷到人类愚蠢的情感当中了。在遇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她便注定了要从一头狼变成一个人。从暗箭阵逃出来的秦柯一行人正打着火把向水洞深处走去，此处水流变得缓慢起来，没及腰身，大家相互手拉着手顺着石洞两侧进入。突然秦柯高举起手中的火把大喊，停。只听洞内似乎有簇簇的涌动声，只见一群乌压压的蝙蝠见到了火把，正哗啦啦向他们冲了过来。快把火扔进洞里，洞上面有毒囊。此刻人群背后突然传来女人的大叫声，秦柯、童冠飞二人没有多想，连忙将手中的火把扔进洞中。只见火把在洞内飞旋而过，火光映衬出洞内景象，原来这洞内另有乾坤，那洞顶端居然悬挂着大大小小上百个毒囊，用藤条编织而成，毒囊上留有无数小孔，孔内乃是剧毒药粉，一旦那些蝙蝠飞过，必定会煽动毒囊中的药粉，到时候空气中必定会布满毒气，闻到毒气的人也必死无疑。幸亏有人及时叫住了他们，不然那群蝙蝠见着火光一定会向他们冲来，随着扔去的火把扑通落入水中熄灭。只听见本来向他们冲来的蝙蝠发出急急的怪叫声，又都跌回洞壁上去。秦柯叫道，此地不宜久留，速速退出。一行人急忙退出毒囊阵，又狼狈地回到了暗箭阵地带，此刻才敢重新点燃火把。只见众人个个头冒冷汗， 大户真是好险呐、啊！这时，人们才看清楚，刚才叫住他们的人，居然是狼月教毒姬。童贯飞见着毒姬，便挥剑向他刺去，口中大叫：“妖女，快交出活尸的解药来！” 二师兄，不要啊！ 远方大叫着冲了出去，连忙护住了毒姬。这时，童贯飞、秦柯等人才看清了元芳也在其中，不由都惊住了。元芳连忙对二位师兄说：“ 秦师兄、二师兄，其实毒姬早就帮我解去身上的毒了，他现在已经不是狼月教的人了，他还答应帮我们一起对付狼月教。” 秦柯看了看毒姬，只见他用手摸了摸脸上的伤疤，然后点头对他们说：“ 元芳所说不假，我愿意帮助你们攻入狼月。 秦师兄，妖女所言唯恐有诈。” 灵童并不是很相信毒姬所说，童贯飞也对毒姬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三师弟元芳的确活生生的就站在眼前，看得出他身上的毒是真的全解了。 如果他是骗我们的，刚才就不会提醒我们扔掉手中火把，我们早就已经中毒囊里的毒气而死，所以我相信他。 秦柯说完看向毒姬，毒姬点点头，然后对大家说：“ 水路错综复杂，走错一步就可能会误住机关，请大家一定跟紧，另外不要乱动石洞两边的石壁，因为有的石壁上有毒虫。” 大家互相看了看，不由暗自吞了吞口水，大骂：“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师兄，这狼月教真够阴险的，要是动刀动剑的，我们才不怕他们，他们这些鼠辈就会玩这些阴险的损招。”“ 是啊师兄，还没进狼月，我们人就死成了这么多。”“ 是啊是啊，真是气人，我们不服气不服气。” 大家纷纷抱怨着。秦柯叫道：“沙场就是这样，不会和你们讲公平的。各位兄弟，我们这就一起杀进狼月，合力将狼月妖人铲除。”“ 是秦师兄。” 此刻大家又都见着了希望，斗志重新被激发起来，恨不得立刻进入狼月教，掀翻他们的老巢，一口气将那些鼠蚁之辈杀个精光，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秦师兄，我和元芳上前带路，你们随我二人前来，我们涉水进入狼月。 毒姬在前面说。秦柯点点头，命童贯飞、灵童等人照看好身后的人，大家手拉着手，跟着毒姬和元芳涉水进入另一处石洞。身后众人也不敢多想，见有人能带自己顺利出去，都加快了步伐跟了过去。毕竟这狼月教的毒箭毒阵他们已经尝够了。此刻狼月教内从陆路进攻的人马已经攻入教内，狼月教中正传来一片厮杀之声，大祭司带领狼月的教徒们展开迎击，排开箭阵，下令放射毒箭。百名秋红、庄上剑、夏侯云烈等人打开头阵，各自使用神功开辟一条血路出来，好让自己的人顺利杀进去。大家决心一下，此次势必要消灭狼月教。叶灵狼正赶去通知从水路进攻的人，却见灵童他们已经在毒姬的带领下冲进狼月，杀出重围。 杀杀！ 两宫水路人马一到，狼月教内被震得震天动地，厮杀声通明，陆路、水路人马汇聚，狼月教明显敌众我寡起来。常年来他们全仗地理优势才能处处取胜，如今这么多人一起攻入狼月教，明显败下阵来。 二师弟、三师弟，我们去支援师父。 顷刻对童贯飞、元芳说。师兄弟三人相互点点头，满腔热血，带着人马一起杀了过去。大祭司见毒姬竟然带领两宫弟子杀入，心想不妙，毒姬居然出卖了我们，这可是他们没料到的，还以为水陆大境已经中计，全军覆没，如今他们人手众多，如果硬碰必定对我们不利。大祭司连忙挥起，示意狼月教徒拉开阵势，各取地理优势，展开不同的厮杀策略。只见狼月大军一时间分开兵力，各自迎击，庄上剑等人也分散了进攻的队伍，追杀而去。北冥秋红环顾四周，却不见叶惊鸿身影，便问叶琳琅：惊鸿人呢？ 禀公主，他被慕容雪带走了。 哼哼，慕容雪，我们今天终于碰面了，就让你尝尝我云荒剑的威力吧。他冷冷一笑，然后带着叶琳琅去找慕容雪和叶惊鸿。原本被带走的叶惊鸿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大队人马的厮杀声，声音越来越大，正向他们压境，势如破竹。他不由暗自大喜，公主他们杀进来了。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问多少天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女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24集。只见大祭司的手下匆忙来报：“ 教主，不好了，不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慕容雪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问，他慌慌张张地回答他：“ 毒姬出卖了我们。”他带领水陆大军攻了进来。 什么？慕容雪大怒，一把将他摔在地上。 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抵挡不住，大祭司已经分散兵力展开阵势追杀敌。教主，我们将誓死保卫狼月。 叶金红得意地看着慕容雪说：“ 你输了，他们杀进来了。” 慕容雪冷冷一笑，当日如果不是他犹豫一时心软，就不会带来今日的祸害。 哼，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毒姬最终还是背叛了我，当初就该杀了他以绝后患，如今他真的背叛了狼月教。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慕容雪。 叶惊鸿说完已经掏出怀里的匕首向他刺去，慕容雪连忙伸出右手准备抵挡，突觉心口一痛，全身上下犹如万只虫子在啃噬一般疼痛不已。再等他抬头来看，叶金红的匕首已经一刀插入他的胸口，他屏住呼吸举起掌来一掌将他打开。叶金红落地吐出一口鲜血。 你， 慕容雪看向他，见他抬起左手再次晃动叶灵狼的摇铃，在他体内的蛊虫又一次咬噬着他的身体，这次更加疼得剧烈。他上前一把抓住他的左手，然后恶狠狠地看着他：“你真想杀死我？” 没错，我就是为了杀死你而活着的。 叶金红冷酷地说，他苦苦一笑，此刻的心痛比这蛊毒还要厉害。 是啊，这就是人类的情感吗？如此可悲。 他用力握着他的左手，他痛得咬紧了牙，但却偏不肯有半分示弱。慕容雪只需稍微一用力，他的左手就会粉碎。只见他突然伸手点住他的穴位，然后取下他带着手上的摇铃，冷冷地说：“ 我慕容雪不会死在这种雕虫小技上的。” 说完已经伸手拔出插在胸口上的匕首，只见鲜血从他胸口上流了出来。他用手快速封住胸口上的穴位，看了看他，然后浅浅一笑：“现在你自由了。”他说完便带着侍卫匆匆赶去支援大祭司。狼月教是他的心血，他绝对不会让他毁灭的。 慕容雪杀过来了，慕容雪杀过来了， 一名浮云宫的弟子高喊着。只见一身白衣的慕容雪已经带领一队人马杀了过来，还未等他再喊第三声，喉咙已经被慕容雪手上的铁爪给活活撕断，鲜红的血溅落在他的身体上。他站在那里摇摇欲坠地看着慕容雪，周围的人都吓得退去一步， 呆呆地看着慕容雪，不敢上前。慕容雪右手一挥，就像一头狼张开利爪一样，所到之处全是血肉横飞。狼月教的人见教主如此神勇，不由得士气高涨起来，都奋力厮杀着靠拢他来。慕容雪纵身一跃，已经跳到石崖高处，冲着天际高呼一声，这声音诡异，就宛如狼嚎一般。只见那山谷四周突然地动山摇起来，尘土飞扬，滚滚压来，无数只狼群向他们冲了过来。这些狼通人性，听到慕容雪的召唤，赶来帮助狼月教的人。是狼群，夏侯云雷第一次见这奇观，不由惊讶地张口看着庄上剑。庄上剑摇摇头，传闻慕容雪不是人，看来这个传闻是真的。公主，她居然能号令群狼。叶玲珑也有些诧异地看着北冥秋红，只见他们的人已经被扑上来的狼群咬死不少。哈哈，雕虫小技。北冥秋红大笑，让他们尝尝我云皇剑的厉害。北冥秋红说完，已经从背后抽出剑匣里的云皇剑。只见这柄剑剑柄古朴敦厚，剑身锋利无比，散发着幽蓝色的光芒。此剑一出，天地间都有了一种难以抵抗的戾气。云皇剑！装上剑，夏侯云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装上剑揉了揉眼睛，张大了嘴说：莫非他手中握的，莫非真的是那柄绝世神剑？夏侯云烈虽然尚未确定北冥秋红手中所握之剑是否真的就是江湖传闻的云皇神剑，可是那剑威力无比，在北冥秋红手中发出超人的威力，所到之处无不死伤一片。慕容雪，你的死期到了。北冥秋红说着高举起云皇剑朝他一头劈去，神剑威力无比，慕容雪用来抵挡的利爪已经被劈成粉碎。他像狼一般快速地跳到石壁的另一头去，北冥秋红并不给他逃避的机会，又是一剑跟了去。剑气所到之处已经杀死了不少人，只见那剑又劈向了慕容雪身上。那慕容雪也并非浪得虚名之辈，只见他回身踢出一脚踢向北冥秋红，反手一掌打去，用这掌力活生生击退了北冥秋红的剑气。那落剑处稍微偏差了一些，只见云皇剑劈到了石崖上，被劈中的石崖开始断裂开来，巨石纷纷滚落下来。好强大的剑啊！夏侯云烈双眼几乎放出光来，看得胆战心惊的。庄上剑此刻的身体宛如被麻痹了一般，呆呆地立在那里。只见他点着头说：果然，果然是云皇剑呐！公主，这云皇剑是何等威力啊，看来慕容雪再厉害也逃不过的。何止啊，当年云皇帝国就是靠这把神剑威震武林，试图一统江湖的，甚至还有谣言传出得云皇者得天下呢。此剑果真如此厉害。夏侯云烈听到这越发羡慕起来，目光始终不离那北冥秋红手中的云皇剑。这云皇神剑自从云皇帝国灭亡之后就消失了，不知为何会在他手中，难道他是云皇帝国的后人？庄上剑吓得倒退一步。一直以来对北冥秋红的困惑终于 一一破解。此人城府之深，居然隐藏了这么多，没想到他隐藏的这么深，百名秋红居然是云虹帝国的后人。他摇头大叹，看来北冥秋红一直对我们留有后招。夏侯云雷一语点破庄上剑，他点点头，我们不得不对此人有所提防，且看他如何对付慕容雪。夏侯云雷也很是赞同，两人都不愿出手对付慕容雪，最好是让他们自相残杀。不过这百名青红所使用的剑招带有一股阴损之气，看来他尚未能熟练地驾驭此剑。庄上剑摸着胡须淡淡地说，目光已经被这精彩的打斗场面所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慕容雪和百名青红两人厮斗。琳琅，此刻叶金红已经赶到，只见战乱中人狼难分，而狼牙哭上北冥秋红正和慕容雪打斗，两人不断在崖桥上飞来飞去，看得人眼花缭乱。叶琳琅杀死身边几名狼月教徒，然后从尸体上越过来说，金红，我们速去助公主一臂之力。杂耍班主叫嚷着跟在他身后，不要去啊，你们公主那么厉害了，你就不要去送死了。 谁去送死？ 叶琳琅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杂耍班主自知无趣，低头小鸟依人般地靠在他身边。 他说的也没错，公主手中那柄剑剑气太强，你我前去只怕会被剑气所伤。 叶金红看着北冥秋红手中的云荒剑觉得诧异，他从未见过公主有这样的一把宝剑，这剑从何而来？为何隐隐约约当中总是透露出一股逼人的邪气？慕容雪手中兵器被毁，一味只是躲让，但北冥歇红手中之剑咄咄逼人，眼看就要被他剑击中，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以为这慕容雪一世英名必定在此时尽毁了，却不料他突然舍弃身体依靠着的壁崖，来了个侧身翻越飞身而上。北冥秋红出剑紧跟向他，口中大叫，慕容雪你逃不过了。那慕容雪突然斜起了一笑，只见他右手一挥，从腰间拔出一把银色软剑来，那剑轻盈而锋利，在他手中宛如灵蛇一般。他本是向上跃去的，突然又改变了方向向下杀来，只见那剑嗖的一声已经紧紧缠绕住北冥秋红拿剑的右手。在等他收回剑时，北冥秋红右手已经被剑刮伤了经脉。 啊！ 叶金红吓得大叫，他从未见过慕容雪用剑，原来他的剑藏在腰间，这是慕容雪一直隐藏起来的秘密，他一直在等百名秋红出招，故意引他来刺自己，最后再出其不意一招制敌。这突然的变故倒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原以为百名秋红这一剑必定能刺中慕容雪，让他从崖上掉下来摔个粉碎，却不料慕容雪突然从腰间拔出软剑，居然刮伤了他手上的经脉。 公主！ 叶金红琳琅大叫着向崖上的北冥秋红赶去，只见他的右手缠绕着一条血痕，经脉被刮伤的地方涌出大量的血来。一旁冷眼旁观的庄上剑和夏侯云烈也纷纷赶了过去，只见狼牙哭上五人对决慕容雪一人。 公主你没事吧？ 叶金红担心地看着北冥秋红颤抖的右手，只见那手臂上的血顺着剑淌落下来。此时北冥秋红手上握着的云荒剑突然发出一阵强大的震动，因为染上北冥后裔的血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北冥秋红的双眼也宛如血一般通红起来。只见他发了狂似的哈哈一笑，然后再挥剑猛地砍向慕容雪。这云荒剑嗜血后的威力散发出来是何等强大，一股蓝色的明光直逼慕容雪，他哪里又有能力抵抗得了呢？只见血啪的一声四处飞溅起来，点点溅染在慕容雪白色的雪狼球上，中间这胸口血肉模糊，碎肉飞溅在四处，但并不是慕容雪，而是替他挡过一剑的大祭司。大祭司口吐鲜血，在慕容雪怀里挣扎着说： 教主，对不起，是我的错，什么家伙妒忌才会有今天的结果。 大祭司，慕容雪握住他的手，他已经命绝于此。如果当初要不是他，为了一点小小的名利之争，今日毒姬也不会带领两宫人马来剿灭狼月教。狼月教今日得此结果，全都是他一人的错。他不过是希望在临死之前，请求敬仰的教主宽恕。大祭司替慕容雪一死，倒是令众人一惊。不过云荒剑杀人的威力，也令在场各位都不寒而栗起来。这血肉模糊的死相，令他们都心惊胆战起来。北冥秋红，你想杀的只是我慕容雪一人，只要我一死，狼月教就不复存在。这些人，你就放过他们吧。 好，北冥秋红点点头。 慕容雪说完，又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叶金红，笑着说： 哈哈，无双宫的左护法，你不是一直想杀我吗？ 金红，过去杀了他。 庄上剑说着，把手里的剑交给了叶金红。叶金红看了看北冥秋红，只见他冷冷地笑着： 既然他愿意死在你的剑下，你就成全他吧。 叶金红握住剑的手心此刻有些发冷。夜晚徐徐的风吹过崖上，带着血腥味，也带着结束一切的寂静。是的，杀了他，一切都结束了。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慕容雪，狼月，一切都该结束了。此刻的慕容雪内心却是格外平静，他只是抬头看着这美丽的明月，吹着风，似乎死亡对他来说只是一种享受和解脱。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恨他，他死了一切就可以埋葬了吗？他不明白为何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他最亲的人总是要杀他，他喜欢的女人也要杀他，又是一场梦魇。 你这个孽种，我要杀了你！ 耳边回荡着父亲的话，只不过这一次剑却真实地穿越了他的身体，冰冷的血从慕容雪身上流出，他发觉死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痛。其实他并不害怕这疼痛，只是害怕不断的纠缠和存活在人世间的折磨。一切终于结束了，叶金红最终还是杀了慕容雪，而这个男人就像一阵风一般跌落万丈崖底， 从此江湖再也没有狼月。 结束了吗？ 月灵狼有些不敢相信，看着慕容雪中箭后跌落下去的白色身影，他的内心突然感觉有些失落。杂耍班主拍拍他的肩膀，然后笑笑说： 哈哈，结束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两工人跟着他高声大叫起来。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 miss you. Thank you.